委内瑞拉实现国际团结与和平斗争委员会执行秘书罗索·格里马乌13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我国人民以强有力的核遏制力来坚决捍卫国家自主权的正义事业。